在光明星节之际，各国驻朝大使馆文化友好事务官员15号参观了第21届金正日花节展会。在这之前，他们还参观了青年运动世界馆。